到村庄当支书，千金重担肩上挑，过后春年老要改变，当兵于是要进。 这小陈庄的麦子怎么长得这么黄了？这怎么能增产呢？ 你穿西服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我管着吗？ 我随便问问。 随便问问，告诉你呢，我呀经常看戏去。 哦，天天队里头放假。 不放假我就看不了戏了。 那你请过假了？ 请假？你让我跟谁请假呀？ 那你是？ 告诉你吧，我是大队长孩子的妈妈，他们都管我叫队长太太。哟，这是不是公社派来的那个何志叔啊？啊，您是哪个工厂社的？是公社的。我怎么没见过您呢？ 大嫂，我是过路的。 过路过路，你都当我看戏了你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，真是。 广清， 你可来了！大伙儿听说你来呀、啊，都嗨翻了。 广清， 老何啊， 那是你爱人， 那个 啊， 老何，你看你，哎呀，老何呀， 哎， 说真格的，我们这儿啊土地少，人落后，这回你来了，可得来个大丰收啊、哎！ 这儿的情况你比我熟悉，有了事儿咱们一块商量。 不行，我工作能力差，这回你来了还得全仰仗你呀、 啊。你还客气什么呀，广清 啊， 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。 行啊。上陈家门楼， 陈家门楼 啊，那儿宽绰豁亮，我们开会什么都在那儿。哎，这儿你行了呀， 啊， 我帮你拿着。 好， 走。 小刀催促，

我没事儿啊，大婶，你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 广义， 去找何支书，去找。 大婶呢？哎、 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瞒我， 是不是找何书记的？ 大婶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，惊错了神儿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写字，他跟你到处追查，头晕两只人，船是有他书生，粮食有他书运。 说了，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，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这，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，喏、哦，还有陈广西呢，啊，不就这么点事吗？好解决啊！你先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啊！大婶子，走走走，走吧啊，回家了啊。 你说这。

有军营写手真装待发大豺狼，赶紧起我到之昂扬，送情报装作牵挂。